好，弟兄姐妹，大家好，我是朱同豪。那开始了哈，好，谢谢。我们安静一下，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你面前，我们单单来敬拜你。愿今天我们在这里遇见你的荣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姐妹，我今天要讲很多东西，所以有点匆忙的感觉哈。今天我们要讲四卷书之外呢，我要加一点东西才能够把我觉得才能够把讲明白哈。那我大概用五分钟时间把犹大书先讲完。好，犹大书看过的弟兄姐妹举个手好吗？我只问一个问题啊，一个人回答，很快的回答，你看完之后的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可不可以告诉我？有谁？一个人讲。犹大书看完以后有没有感觉？你觉得什么？都没有感觉，好，那不谈，没有时间啊。当然我会继续用这种方法问你，想一想，我只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不太容易回答。犹大书非常奇怪的一本书，其实哈，为什么它很奇怪？他是耶稣的亲弟弟。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还在地上的时候呢，他的兄弟们是原来是不相信他的，但是在耶稣基督离开之后，他的两个兄弟全部都相信。前面是。这个是犹大，前面是雅各，我们都看过雅各书啊。这个犹大是，那在这卷整卷书里面呢，其实目的非常的简单。假如大家看过这卷，你就知道，他就是劝勉弟兄姐妹要继续不断的造就自己。那教会里面发生问题有没有？有发生问题的，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一种人出来，这里面提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就教会里出了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人呢？他这里有特别讲，用几个字来用哈，他说没有圣灵的人，没有圣灵的人，但是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出现在什么地方？在教会，不但是在教会里面，而且是在教会里做什么事情？大家有没有看过那卷书？大家知道在教会里做什么事情？在做教导的事情，在做牧养的工作，在换句话讲，在教会里是一个领袖的资格。那这件事情在2000年前就发生，请问在今天会不会有这种事情？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他在教导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这边讲认清，在教会里需不需要去认？这是犹大在讲的一个信息，需要去认的。那这里还讲了很多特殊的东西，我很快介绍一下哈。那犹大在信息里面的时候，不知道大家现在静下来哈。那他有几个很有意思的写法，他说因为在现大家看圣经哈，我会跟着圣经讲的。有些人偷着进来，偷偷的进来，进入了教会，他就讲是不虔诚的，而且自古就被定受刑罚。他们这些人有一个特色，把神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那请问你，他们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发生影响力？有的哈，否则的话犹大不需要写这个东西的。那么就是在教会里发生影响力，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东西混淆进来。所以教会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开始了有很多的混淆进来，我们待会看那约翰一书也会提到类似的问题。那在这里面呢，犹大写了很多特殊的事情，他都说讲到离开本具天使，用了许多特殊的故事哈，索多玛俄摩拉的故事，也讲到轻慢主治毁谤在尊位的。他又提到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天使长弥迦勒为摩西所说的尸体与魔鬼争辩的时候，这句话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写过？没有写过。对，谢谢你。所以在犹大书里面提了很多我们在圣经里面没看过的东西，换句话只有在这边提了一次，没有再提过。所以有些人会有一些疑问，说这到底怎么回事？不过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奇怪，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称我们这种人叫什么？谢谢。圣经用一个正确的名词描写我们这帮人，是讲到外邦人 Gentile。 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我们还是外邦人，神没有搞错，虽然我们是救恩的门已经对我们开了，但是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外邦人。还有另外一种不是外邦人是什么？就是神的选民。这些神的选民写一些东西我们不了解的，不要太奇怪，很正常的。他们跟神已经跟了一世代了，整个的 generation 从事情到他们有许多的故事我们不知道的。但是这有没有影响我们的救恩？ 没有，有没有影响我们读圣经的情绪？我想会有的，因为读到这边莫名其妙，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有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没有关系。但是注意一点，很有意思的，摩西在为了跟尸体米迦勒跟那魔鬼争辩的时候，注意看哈，他怎么样讲魔鬼？圣经没有那几个，特别是他说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他只说什么？主责备你吧。哎，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弥迦勒为什么不能直接责备魔鬼？谢谢。因为谁是老板？只有一个是老板，是什么？他说主责备你吧，没错。那今天我们应用的怎么个应用法？谁是老板？所以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觉得在这里是一模一样的原则，连天使都是服同样的一个原则。深渊在神，神必报应，必是百分之几？100%。所以魔鬼撒旦魔鬼在弥迦勒面前，他没有因为神会责备他，所以他就讲什么？没有讲，没有。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圣经人们看到这一点哈。好，那么就讲到末世人，他有几个特色。第一个什么？不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会看到很多这个事情，这分辨的事情。好，那么再讲他一个特色，他的特色是什么？请问犹大有没有念过书？有没有上过学？犹大的爸爸做什么的？木匠。对，他家人有谁去念过书的？没有。他没有念过书的人，他跟保罗写法一样不一样？保罗写文章怎么写法？保罗当初是哈佛大学毕业生，而且是博士班的第一名。他是写法想法他是不一样的。犹大呢没念过书，所以你注意看他写文章的特色是什么？用了许多的比喻。雅各也是一样，雅各用风浪来比喻，用马的那个铃环佩环来比喻，他用许多生活的事情来比喻，连耶稣基督在他的所有的信息里用了许多的生活的比喻，是不是这样子？99只羊，另外一只怎么办？还有一个铜钱怎么办？就是用生活的比喻。这是犹大也有同样的特色哈。他这里提到三种人彼此相爱的原则，有没有讲到相爱原则？看看这三种原则，大家看一下，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他怎么说的？有三种人，有些人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第一种人；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救搭救他们，还有第三种人，有些人连你们被惧怕的心怜悯他们。有没有说惧怕的心怎么样？怜悯他们，是圣经讲的非常奇妙。还有连那些被群星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三种人就是犹大的分类法，这是犹大的彼此相爱的基本的原则。有些人要怜悯要救，有些要抢救。好，这是犹大书就很快结束了，我们进入下面一卷。我用导的方法讲哈，先讲约翰三书，最后讲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分量最重，那约翰三书呢，我们来看看约翰三书。约翰写的，他写给谁的？他写给一个人，这是很奇妙的，是一个个人书信。他对这个人呢怎么称呼的？他说给亲爱的该犹。请问你自己哈，亲爱的，你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个三个字？你几岁开始用的？你自己，就是讲你自己，不要讲别人，你自己什么时候开始用亲爱的？你什么时候开始用的啊？你听爱就看，你今天再用亲爱的，感受跟以前写的一样，感受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你知道约翰写这时候用亲爱的，他几岁年纪？起码是我们这种年纪哈，是很有年纪的。所以当他写亲爱的时候，他的心是在里面的。我只想强调这些，他那跟该犹讲那么亲爱的人讲什么话呢？他讲了几件事情。他第一件事情，我愿你凡事兴盛。下面讲，身体健壮如同灵魂兴盛一样。请问哪一个先？灵魂先，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约翰对灵魂事情清楚不清楚？很清楚的。他还知道次序的问题。次序，我们的灵对了，人会对，就简单，从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来看哈。然后再下去，然后他就说， 他为他高兴什么事情？他说你按着真理而行，我就开心。按着真理而行，什么事情让约翰开心？一件事情，弟兄姐妹照着神的原则去做事，他就开心。他的一生的经历在这里就简单的看到什么事，然后他也讲说你是一个有忠心的人。所以看到人的时候，你看看哈，他的原则是什么？一个衡量人价值的原则是什么？按真理而行。他是一个忠心的人，是一个爱心的人，而且是效法行善的人。这个人的价值已经被约翰来肯定。所以看这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约翰对人的价值。那请问你今天我们看人的价值怎么看法？有没有人从财富开始衡量？有。有没有人从地位开始衡量？有。还有什么衡量？有英俊潇洒衡量啊，美妙来衡量，有没有？都有。那我们再看看在约翰里面他的衡量是什么。再看一次，什么？ 真理。 真理，真理是存到永远的。今天的世界上很有道理，他一定是成功也努力，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没有错。但是在神面前他只讲一件事情，真理。忠心爱心，这是永恒价值的事情。我简单讲说，约翰是一个很深沉的人。那约翰这个人有什么特色没有？约翰有没有什么特色？想到约翰这个使徒约翰，大家觉得有什么特色没有？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最后晚餐的时候，有一个人躺在耶稣基督的怀里，哎，是个大男生呢，躺在耶稣基督怀里啊，你做得出来吗？你做得出来不？实际来讲，我们就要演戏好了。好，今天耶稣基督在这边，你去演去，趴在他身上，你是趴得上去吗？趴得上去吗？约翰自己趴上去的，还说是我吗？你知道他跟耶稣基督什么关系？ 亲密， 亲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人。所以你看约翰的东西的时候也是一样，不要跟保罗一样看法。保罗的东西可以讲什么原则、方法、系统，什么可以都可以，全部可以讲。碰到约翰，你用这些讲可以吗？约翰不是讲这些的，约翰讲的是里面的东西，这是约翰的特色。所以当约翰看这事情的时候，看的时候也是里面的东西在看。好，我们这一句要下去。他说我有很多事要写给你，但不愿意用笔写给你。他喜欢什么？见了面谈，见了面谈，这是约翰的特色，是约翰的特色。有一天他见到我们了，他也喜欢跟你谈，他道理他不讲，但是跟你谈的时候谈出来了。有一天我们到天上去，这些人我们都要见面的。见面的时候他要问的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现在就可以想，现在就可以明白，从这个书里面看到到底什么事情是。然后他就讲了哈，为真理做工。他说这个人在跟真理一起做工。你有没有想过你跟神同工这句话到底有没有什么意义？假如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没有认识神之前哈，跟你讲会跟神一起同工，你什么讲法？或者今天有个福音朋友来，将来你要跟神同一起做工，什么想法？他没有办法想象的。因为什么？这种观念不是世界上的观念。但是约翰在2000年前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该由你是跟真理一同做工。这个观念是破天荒的观念。我只想2000年是这样，今天我们可能习以为常啊，这是同工同工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约翰已经清清楚楚看你是什么，他该有。然后第二件事，真理为你做见证。你知道吗？当我们都在神的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做见证的是谁？真理。所以这件事情在约翰来看都是一生生命的问题。在真道上他就造就弟兄，弟兄姐妹继续造就自己。基本上就约翰的第三书。那我们看第二书，约翰的第二书呢也很特别。他说一开始他就说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有人就说是一个教会，就是确实它的含义不容易确定，但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下面，是我诚心所爱的，不但是我所爱，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我自己从小学习学到最后就发现最不了解的东西就是这个爱的字。20几岁的时候，我看这个爱我还不知道怎么用。我以前学的敬爱、爱戴、爱护，什么的爱都是加了一个字，从来没有单独用一个爱这个字。 那我上到英文看到圣经用的"爱"这个字，我觉得很不清楚。好，我们继续看下去。然后真理之人所爱的，这个爱是可以 commute。好，我们就继续讲，因为快一点。他说，好，他说同工应该接待这样的人，一同为真理做工。又一个观念出来，这是哦，不是，这是第二章啊。好，我写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什么新命令？他说这个命令是什么？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对，彼此相爱这个词哈，彼此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在教会里是一个很大的特色。大家有没有想过哈？那这个东西是存到永远去的，我就简单讲这样子，大家都应该知道的，没有什么。然后呢，他说常与我们同在，他说神的爱，耶稣基督真理爱心上，父神，这些常与我们同在。约翰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在他讲的时候，这整个事情对都是新的。神与我们同在这些，对整个 generation 说整个世代的人讲，完全是新的东西，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想象与神同在是怎么回事。我们等一下再看约翰一书的时候看得更清楚。所以约翰其实把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在呈现出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好像觉得蛮习惯，但你要回想2000年的时候，当约翰一开始讲的时候，对许多人来讲应该是很陌生的一个观念，好像又知道，但又不完全清楚，因为什么？完全是新的哈。我们继续看下去，他然后就讲到迷惑的人出来了。刚才也提到，这犹大已经提到有迷惑，这里也讲到一个迷惑人出来。迷惑人出来是干嘛？然后他们的特色是什么？他讲第一个，他不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这件事情重不重要？这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我以前有思考，大家知道我们受洗的时候问几个问题，大家想那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每一次受洗问的问题都不完全一样，但是有个系列大概都在那个范围之内。我去思考过以后，就发现这个太有道理了。其中一个关键就是，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是神的独生子，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你一切的罪，相信他之后，这个事情差别在哪里？这里他就讲了，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承认肉身来的，很奇怪哦。敌基督这个特色，不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所以任何事情不把耶稣基督当人，当成道成肉身这个角度，这个人一定有问题。什么问题？灵命的问题，一定的。谁说的？圣经说的。所以既然圣经说，这变成一个什么分辨的基本原则，知不知道？分辨的基本，我们看约翰一书会提到更多这个分辨的基本原则。好，然后他后面又讲，你们要小心，不要失去你们等等等。但是他讲是你们要干什么？约翰对他们整个弟兄姐妹提醒什么？对教会提醒什么？你们要什么？就是一个字而已，小心。小心什么？越过基督的教训。有人教啊，还教得挺厉害的。教什么？叫什么？叫越过基督。什么叫越过？我简单讲，当然不完全是这个意思，越过也可能是 under 的意思，但其实是 beyond 的意思，还要更严格的意思。有人更严格了，所以希伯来书就提到这个不能碰，不能摸，守节日守得很原则，非常觉得这个敬虔天天在搞，结果都把那小学当作主题。所以他就讲了哈，越过基督不常守着，没有神常守这个教，就有父有子。耶稣基督的信息非常简单，非常真诚。所以我们学神的道理越学清楚是这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其实我曾经在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我现在就问一下好了，弟兄你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啊，没有标准答案，所以也不要觉得我在为难你，因为我也自己没办法，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回答。请问你到底神要什么？到底神要什么？不要抢大原则，就反过来，就是神要你什么？神要你爱他。好，不，你这其实我刚才就不要你，你自己里面去回答哈，你自己回答，到底神要我要什么？这个事情是要回答一辈子的，不是很容易回答的事情，非常是，到底神要什么？那么简单一点的回答就说，那你看从约翰二书来讲，神要什么？ 听他的话， 啊。哦，谢谢，这些都是哈，都按真理，不要越过。就每一次你神，然后你就看看这个是神对你要求吗？对你特别有印象的，就是神对你的要求。有些对你没什么特别，可能你都很简单做到，这不是问题。在乎是神要你什么，神要我什么，都是个人回答，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啊。好，我简单就讲一下这样子。然后呢，约翰对他提醒，如果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个教训，就怎么样，不要接他，不要问他安。注意后面加一句，因为问他的安就是在他的什么恶行上有份。哦，这句话长得挺重的哈。我们觉得客气嘛，招呼人家，那但是约翰的意思是什么？约翰说这种人怎么样，不要接啊，不要问他安。什么原则？反正不是教耶稣基督道理，不必。因为你接待他代表你跟他有份。我这个讲的很重很重很重。为什么约翰讲这么深？那你想他是不是夸张了一点？有没有夸张了一点？严格了一点点？有没有啊？要了解属灵原则。不是的，因为约翰是从生命里面去，他知道这些原则。好，我们现在进入约翰一书，大概还有20-30分钟的时间哈。那约翰一书呢，分量更重，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把它讲清楚。但是我在讲约翰一书前，我先要请大家先看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有没有人？阿环有上个礼拜帮介绍哈，约翰第六章有没有去谁去看过一下的？哦，谢谢，哇，真厉害！看完第六章有什么感觉没有？我问问感觉哈，没有对错的，就是你自己的感觉。第六章看完有什么感觉？没感觉。好，时间不多，所以我就继续进行下去。约翰，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到一个几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我们就可以。既然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活在罪中吗？第一个观点，第六章一开始，活在罪中，活在罪中。然后大家都到了后面一段时，他又讲，对不起，我拿起来，对不起。他就后面他又讲了说，然后我们就可以犯罪吗？我们第一个是讲到活在罪中，第二个讲你们就可以犯罪吗？他两个观念是一样还是不一样？在讲什么东西？好。当然是不一样了，但是因为大家现在一下思考不太容易，我就直接把那个我学习我的感受跟大家分享哈。那有问题我们事后可以再谈。他说第六章就开始说，我们人可以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他答案说断乎不可。他说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所以第一个观念哈，可以活在罪里面，活在罪里面，活在罪里面跟犯罪一样不一样？他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哈，活在罪里面就是在罪的掌握之下，完全的掌握之下。他说我们可以这样子吗？不是，完全不是。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从受洗的事情他就讲了，我们受洗归入死，同他一同埋葬。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回去大家可以再思考，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我们如果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请问这个联合是谁做的？我们大家都受过洗是吧？好，请问你受洗的时候，圣经说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受洗的时候与他联合，与死在上面 联合，请问这个联合谁做的？神做的，同意吗？神在你身上与耶稣基督的死已经联合过了，你知道吗？第二个，你相信吗？你清楚吗？再问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你感觉到吗？我刚刚问都是很关键字哈，都很为难的。你清楚吗？你感觉到吗？好，第二件事情，他说你既然在死上面与耶稣基督联合，你这复活也跟他一起联合，你知道吗？你已经跟他联合了，谁做的？这个联合是谁做的？神做的。既然神做了，做成了没有？所以从今天来看，你跟耶稣基督联合了没有？在复活上面有没有联合？在死上面有联合？都联合了。那既然死了，你对律法的事情全部都过去了，是不是？所以圣经里面清清楚楚，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活在罪里面？ 没有，我们就已经不是活在罪里面了，因为什么？与罪完全分开了。好，所以他在这第十一节讲，这样子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所以你要看自己对罪是已经死的，因为什么？因为神做成了。然后呢，下面一句话就在向神耶稣基督里却当自己是活的，为什么？神已经做了，所以在神面前谁是你是活的死的？活的，要看清楚哈。但这个层面呢，不是很容易感觉得到的，这个层面是里面进来的，也许你会感觉到，但这个不是容易感觉到。所以圣经不是问你感觉到没有，他只问你说你知道吗？难道你不知道吗？好好，第十五节，第六章第十五节，那又怎么样了？还那我们既然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这个犯罪就跟前面活在罪里面是不一样的。他这一讲到犯罪，就讲到我们日常生活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还会犯罪吗？我们今天会不会犯罪？那犯罪是原则在哪里？注意看他这个情况，这是我个人体会的哈。然后第十六节还有讲，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当作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者顺命的奴仆以至于义。这个事情是我要稍微解释一下。难道你不知道，当你献上做谁的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我们顺从谁，这个顺从这个谁不一定是人，甚至是一个观念。既然讲到观念，我必须多讲一下哈，这个观念。那我再问一下弟兄姐妹，中国人的传统经验，传统啊，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对神有个看法的，你可不可以随便告诉我一下，中国人传统啊，不是讲你现在，中国人传统对神有些什么态度啊？敬畏。在圣经中国人是怎么讲的敬畏？ 敬鬼神， 哎，谢，敬鬼神。下面一句话说什么？而远之，这是什么？谁的观念？中国人观念。所以有没有鬼神？ 有。 怎么？敬而远之，为什么？我没有解释为什么，我是说他远之，远离他，这是中国人的观念。如果你把这个当作一个观念还在里头，我告诉你，你一定会发生一个后果的。什么事情？你会顺服在这个下面。所以你会服在这件事，顺服谁就在谁的权柄之下。所以你在无形当中会有个观念，说敬而远之的观念，这样对不对？慢慢思考哈，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我们犯罪都有很多这种意识在里面的。如果你把谁当作主人，那么你就顺服谁，是就是变成谁的奴仆。意识形态也是一样，罪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哎呀没关系了，因为没有关系，我们就做了许多的事情，是不是这样子？那个一点点没关系，就是我们的观念。你有这个观念，就下面就下去发生了。好，我就只讲到这个程度。所以第一个是活在罪里面，圣经里面讲，我们不是在活在，因为已经耶稣基督我们救脱离，但是我们顺服谁，就要谁的权柄之下。我们生活上有任何的无形那种观念在里面的时候，我们会在那么上面压缩的。这是我们犯罪的一个起点。好，我就从这个角度来提，为什么呢？这是十五节后面，所以大家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哈。加瑞看，那在这里呢，保罗是有讲到怎么处理，他就把自己重新再献给神，顺服神。他就是那后来第七章里面，他讲到我真是苦啊，神救我脱离有取死的身体，讲到基督徒实际生活里面挣扎问题，就是我真是苦，我觉得身体里面有个律，好像神好像没跟他讲，我觉得身体里面有，他其他事情神都跟他明讲，他清清楚楚的身上天上的事情地上的事情，但这个地方我觉得身体上有个律，我什么时候想要做的时候就偏偏去做坏。他很有意思，他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哈。那我们现在来看约翰一书，为什么刚刚要提这个东西呢？因为约翰一书里面提到的事情是属于这个层面。我们先看一下。那另外呢，我又去约翰一书，约翰，我又请大家看约翰福音十五章。为什么看约翰十五福音章？如果你有去看的话呢，我简单的讲一下哈。约翰十五章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等等等，然后讲了在真道上造就自己。这句话是谁讲的？十五章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喜乐可以满足。谁讲的？耶稣讲的。耶稣讲完这个，约翰是跟耶稣基督很亲的人，很亲的人。 很亲，贴在耶稣基督怀里，他很体会基督。他现在就讲是喜乐充足。他说我们是亲眼看到、亲手摸到，这样子告诉你，告诉什么？我们是与神相交。当他讲与神相交，从古到今有没有人这么讲过和与神相交？没有的哈。刚才我们提到中国人的观念是敬鬼神而远之，你能不能想象圣经说我们要与神相交，这跟你的观念是怎么样很大的冲突的？你会很自然，这怎么个相交啊？怎么人是神，怎么可能相交？不可能的事情，你这个一个不可能这样，你把它挡掉了。但是圣经跟我们讲说可以相交的，约翰就讲了与神相交，他这个里面非常伟大的。为什么？因为从古到今没有人有这种经验。他说我亲手看到、亲眼摸到，在钉三边上他亲自看到的。好，我把这些告诉你，是可以与神相交。所以他把活不是最近是不活在最终的原则，他就讲了原则是什么。我再问一个问题，跟刚才类似的，读完约翰一书，感觉你的感觉是什么？没有正确答案，是你的感觉。读完约翰一书，感觉是什么？有没有一个人给我们讲讲你的感觉？读完约翰一书什么感觉？都没有人讲。读完保罗的书信，蛮清楚的。读完约翰的书信，不太容易清楚，因为约翰不是那个逻辑清楚的人，不是。但是若约翰会一直讲讲一个东西，他会绕来绕去一直讲，绕来他有没有原则？还是有原则，但他原则不是这么清楚。他讲了半天，到底在讲什么？好，我们从反慢慢看哈。他一开始就讲，我这些告诉你们，要让你们喜乐充足。那喜乐充足这件事情，如果约翰没有经历过，他在讲什么？如果他是没有经历过喜乐充足，那他在讲是讲什么？还在讲理论。那你知道他在讲是什么？他不是讲理论，他在讲什么？他在讲经历。他说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充足。约翰说，我知道这个事情，喜乐可以充足。我现在告诉你们，要你们喜乐可以充足。所以对约翰来讲，这是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讲的不是理论，他在讲经验哈。然后下面讲到与神相交，他是讲经验问题。他说如果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许多的如果，注意看那文字里面是用如果写哈。他第一个开始讲哈，神是光，在他没有毫无黑暗。好，讲完了。我们若说与神相交，我们若说与神相交，如果说我们说是与，那么如果还在黑暗里面，那么我们就说谎。我们如果在光明中行，如果我们在光明中，那么我们就彼此相交。耶稣基督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说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罪，就是自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如果这么做就怎么样。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我们若是这样的，若有人犯罪，他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若说我认识他，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照主的去。一大堆的假设语气，如果是这样子，那么就这样子；如果是这样，就这个样子；如果是这样，就这个样子。请问你，他讲完会不会有另外一种结果？如果这样，下面会不会一定这样子？会的哈。所以约翰在讲的是什么？他不但是在讲真理，他在讲一个做的方法，他在讲做法。虽然讲得很抽象，他如果这样子就这样子，如果这样就这样子，他在讲一个生活经历，他在讲一个与神相交的事实。弟兄姐妹，我们来教会那么多，我们想干什么啊？我们想干什么？如果你想认识神，我想认识神，那你想约翰给的意见好不好？约翰是说，我是亲手摸过，亲眼看见。请问你，保罗有没有亲眼看见？其实也有了，他在异象中神像的大马士山路上显现，所以他眼睛的几天没有看到，也算是亲自显现。但是有没有亲手摸到？约翰是亲手摸到的，亲手摸到、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人讲一件事情，说经历神是实实在在的，就这么回事。他下面就讲，他说不要活在最终，所以属的，我觉得他讲的层面已经不是 刚才我从那个罗马书讲这两个层面，第一个是活在罪中，他现在讲不是活在罪中的问题，他讲到后面一段是不犯罪的问题，不犯罪，所以你就所以他这个整个是对弟兄姐妹讲，完全对的哈，就已经全部已经活在神面前了。但是活在神面前还有第二个程序要做的，就是什么？就是约翰讲的，你们要，如果你们说自己没有论自己的罪，神是信实，要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他这里讲到几个词，特别词，他说耶稣就做的挽回祭，是冲着谁讲的？这个挽回祭是冲着基督徒讲的哈，这些不是不信主的人讲的事情。我觉得是就这个挽回，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常常是活在神面前，一定会有这个事情，经历什么赦罪，所以认罪跟赦罪是在这原来讲的一个很大的中心点。认罪和赦罪，认罪和赦罪，经历神，经历神，经历神，经历神，一直讲经历神的事情。好，那然后第二段还是讲，亲爱的弟兄啊，我写信给你们，不是一个新的命令，是一个旧的命令。这个旧的命令还讲到彼此相爱，这彼此相爱谁讲的？也是耶稣基督讲的。所以下面讲到哈，爱弟兄，然后讲爱弟兄不要爱世界，这个其实我们都很清楚。但是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难道知道不到一件事情吗？不要爱世界，跟人如果爱世界，然后他下面讲一句话，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他又是讲一个原则的问题，我们如果是这样就不是那样的，就没办法的。所以顺服什么就在什么权柄之下，跟这个有关系。如果我们对世界有一个恋慕，很自然世界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有个影响力。那么约翰就讲这个，不要爱世界，就是把这个切掉的意思。我简单这么讲啊，就把这些不要爱这个世界，但是去爱神。好好，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眼目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神来的，都是从世界来的。所以他这个观念又跟我们一般，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信耶稣基督也不过是什么做好人做好事嘛，对不对？有没有听过这个讲法？啊，那这种讲法在我们心里，我们想呢，又看不出来什么差别。确实，好像也是这样子，是还不是？不是。我们再看，就从约翰一书来讲，约翰如讲，他每次讲到顺服神，相反的他是讲什么东西？马上讲到是恶者的问题，他从来不讲我们伤害了别人怎么样怎么样，不是人的问题，所以不是做好人做好事的问题，完全是在神面前和在恶者面前的事情，全部是属灵分别清清楚楚的。好，你如果再去看的话，约翰的福音，约翰的书信，你再仔细看，约翰把属灵的事情看得非常的清楚，爱世界爱神的心就不在里面了。顺服世界，这个顺服在我们产生力量，就会断我们人跟神之间关系会发生问题的。所以要跟神之间关系要好，这约翰的书信是很值得慢慢看的哈。那继续再看下去，然后还有几个，我再讲两个重要观念，就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讲的。约翰这边又讲了，他就有敌基督出来，敌基督怎么分？刚才犹大也说了，敌基督怎么分？怎么分？这个很重要哈。那个敌基督怎么分？敌基督是一样的，就是什么？不认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就是没有神。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这敌基督的特质就不认耶稣基督。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哈。那我们等一下会再讲的第二句。好，然后再看圣经里面写，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属于我们。请问？那个出去，从我们中间出去，在出去之前他在哪里？对，在我们中间哈。要从我们中间出去，必须先在我们里面。所以碰到敌基督，他会不会对神的事情很了解？不要稀奇哈，很清楚的。却不属于我们，若是属我们，必就与我们同在。出去就显明不属于我们，必须是先进来。所以教会里面是什么样的地方？圣经其实明讲，教会里面很多问题的。这不是要吓唬大家，而是让大家了解一个真实的状况。因为圣经对教会里面讲是圣经有问题，里面教会里面有问题。在提摩太书信里面特别讲出来，末世的教会是有许多的问题。那所以在教会里面要怎么办？那说这个东西敌基督要怎么处理？要分辨的。怎么分？刚才你讲了哈，耶稣基督是关键点。 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好，你们要住在主里面。那我几个字，与神相交认识神。好，这讲到这个敌基督论，那么其实教会里面是需要了解一下哈。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他对那个弟兄姐妹鼓励说，要住在主里面。他住在主里面呢，遵守神的诫命，爱神，然后与神同在，这些事情与神相交。这个约翰呢，把它看出一个等连上去的关系。所以与神相交对我们来讲实际可行的方法是什么呢？基本上就是照着真理行，住在神里面。那约翰自己是经历过的，所以他讲的听起来也很高，但其实呢是一个生活基本的原则问题啊。他确实相信就是这么做一定可以。然后他讲到世界上的人，好，世界上会恨你们，不要觉得奇怪。所以讲为义受逼迫，不要觉得奇怪哈，因为恨你们不是讲不喜欢你们，是恨你们。那这个恨长哪里来的？约翰讲的，你不要觉得稀奇，很正常的事情。好，没有爱心的仍然住在死中。这个讲就像没有爱心，就讲到是跟那个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个讲到是一样。在死的里面，所以讲到恨弟兄姐妹了，这件事情是我们生命的问题，这个不是罪的问题了，不是说犯罪的问题。如果我们是恨的话，是还活在罪里面，所以他在讲这个很严重的事情啊，活在罪里面，所以这个罪是仇恨是需要处理的。好，然后他又提到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的心如果责备我们，那么神比我们更大，没有不知道的。我们的心会做衡量，那这句话呢又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里面有个这个心会告诉我们事情的，这个心哪来的啊？神给的哈，所以这个心会责备我们的。好，遵守神的命令就是住在主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谁说的？约翰说的，我们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与神相交这个观念在约翰来讲是什么？清清楚楚，没有什么混淆的。但是人，我们特别是我们有传统观念的时候，敬鬼神而远之时候，我们从来有时候怎么样，不知道与神相交怎么回事。约翰知道的，他说喜乐可以满足。好，我们继续看下去，还有几分。好，他这边提到将来主必显现，主必显现，神出来，神如果再显现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怎么样？啊？我们必要像他。你有这个把握吗？约翰有十足的把握，我们一定要像他，不得了的信心，因为他知道啊。那在讲这个时候，所以我们要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好，在下面。属灵的分辨，它里面讲了几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哈，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那请问你，一切的灵我们都不信，好不好？ 不好。 为什么不好？ 要信圣灵。 啊？要圣灵。所以他是说不可都信，那不可都不信。那原则在哪里？总要怎么样？总要怎么？哎，注意看圣经怎么写。总要什么？哎，谢谢。总要试验，试验什么？试验的主题是这个灵是不是出于神？灵要试验，请问这个观念从哪里来的？谁说的？圣经说的，灵是要试验的。不是分辨的意思，它是直接告诉你怎么分辨。分辨的方法是什么？要试验。那试验的基本原则是什么？试验的内容是什么？凡灵认耶稣基督是道成了肉身，就是出于神。不相信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就不是出于神。这是灵界的问题。 如果约翰没有明主明明白白的写出来，我们对这个事情是很模糊的，因为这不是一般人可以明白的事情。约翰不但在人的上面分辨敌基督怎么分，不认耶稣基督，对灵怎么分也是一样，然后他讲要试验，他却特别用了试验，灵要试验的这件事情，你相信吗？你明白吗？你经过吗？有没有人经过的？没有哈，大部分人都没有经过这些。但是呢，记住就好了，要试验，试验的内容是根据耶稣基督是不是道成肉身来分辨。凡是灵不是出于神的，不会认这个事情的。你们有机会看看有些其他，像林道亮院长，他曾经写过他分辨灵的事情，他是用这个原则去 练的、啊、去分辨，分辨是有原则的，根据是约翰一书特别讲到是灵要去试验。好，然后又讲了，小子们嘛，你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属于神的，然后呢，那又怎么样？下面一句话，并且胜了他们，我们都胜了他们。那小这个是太好了，那凭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原则讲得清楚，但你并且胜了他们，你们是属于神并且胜了他们，为什么？他讲了，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我们会胜过那些，是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比世界更大。你体会也好，不体会也好，你明白也好，不明白也好，这是一个什么属灵的事实。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上更大，那我们里面的是什么？是神的灵。神的灵是耶稣的基督耶稣的关系已经给我们，已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我们今天与神相交，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有这个相交的资格，我们有相交的本钱，我们有相交的能力，这都已经给了。那我们可能比较缺的是与神相交的经历啊。那约翰就是很清楚在讲，这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问题。好，我继续看下去，然后他下面就讲了，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该彼此相爱。为什么讲彼此相爱？因为讲了，他说凡有爱心的就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好，这个事情是一个重要性，彼此相爱是一个从神来的东西，所以神爱我们也要我们彼此相爱，不但是一个诫命，而且这是我们活在神面前很重要的关键点。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没有爱心就不认识神。从我们个人来讲，我们爱确实是不容易。那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最大的诫命。为什么变成最大的诫命？因为这本来就是最大的诫命。什么？你们要爱神，尽心尽性尽力爱主我的神。然后下面呢，其实一样是什么？爱人什么？ 如己。 哎呀，我以前就注意到很久很久时间哈，我们都在讲爱人爱人，忘记一件事情，爱人如己。没有把自己爱进去是有问题的爱，对不起啊，这个是又扯远了。但是去思考一下神的话，爱人如己，不懂得爱自己，我们不太懂得爱别人。所以爱自己是，但这个爱自己不是一个自私的爱的意思，都要慢慢去体会。那这个东西爱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会爱惜自己和牺牲自己是一个很大的观念。我们在中国社会里面，我自己的观察，我自己的感受哈，我们很容易牺牲自己，有些人特别很容易牺牲。但是牺牲自己跟爱自己一样不一样？一个很懂得牺牲自己的人，可能把身边的人一起牺牲掉。啊，是不是这样子？会的哈。那这爱自己真的是很大的自由，当你懂得爱自己，就不会把身边的人牺牲掉。这是爱自己的原则里面出去的哈。啊，举个例子，举个例子，我们时间太有限了，我先讲完哈，对啊，还有是，对，这个很难的，很难。好，大家应该了解就是了。好，那刚才讲了几个分辨敌基督，然后分辨灵，然后我简单讲了哈。那么再下去呢，后面这一段话，他就讲，都在讲因信得生。我们因为相信耶稣基督，就得到什么？神给我们永恒的生命。这件事情是大事小事？ 大 事情啊，真是大事情的。因为他就讲，他说神何等爱我们， 神是何等爱我们，让我们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神是爱我们才给我们这个事情，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约翰是很体会这些的哈。那他这个信息呢，其实我用简单的就是叫因信得生。保罗讲了很多是什么因信称义，但是因信得生这个观念本身从圣经什么时候出来的？圣经旧约里面因信得生是只出现了一次，旧约整本旧约里面这个只有一次用到这个因信得生。什么地方用到？哈巴谷书。哈巴谷书，哈巴谷在跟神祷告，他说我在望楼祷告，等神你来给我，你告诉我什么事情。他在那边等着神，跟神有点吵架，神就讲了一个故事。讲完以后他就说圈中羊圈没有羊，葡萄树不结果，不是我怎么样因耶和华而喜乐。他什么？因为神给他一句话，义人必因信得生。他听懂了，他前面对神很不高兴的，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叫那个不义的人来把我们灭掉，没道理嘛。哦，我跟神很生气，我还等在那边看你怎么回答我。然后神只讲了一句话，因信得生，他听懂了。但是因信得生我们还是不懂，一直到约翰来讲，他就强调一件事情，神是多么的爱我们，把耶稣基督在神里面永恒的生命给我们。这怎么来的？是因着信。因信得生讲的是什么？因的信得什么？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有永恒生命的操作运作和联系活动。这个活动是什么？就是与神相交。与神相交不是一个高调，与神相交是一个实际。这个实际呢是要操作的，跟我们的习惯一样不一样？我觉得是很不一样哈。因为我们中国人传统里面，神怎么可以，有没有人去庙里面回家以后，这个庙里面灵跟你回家了怎么样？有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庙里面那个菩萨跟着你回家，什么事情？吓死了。庙是给那个的住的，这个所以这个庙，但耶稣基督说我跟你一起到家里去。你的观念怎么说？习惯上有冲突的哈。我们中国人需要心思要调整，说神啊，请你来，请你来，请你来，请你真的来住在我里面，不要出去。这个观念一直反复，一直反复，一直反复。我们慢慢神进来的，神在我们里面就安心了，神的安心，彼此相交，以致我们这个嘛就会喜乐满足，因为神的经历是真实的。约翰有没有这经历？有。他还讲了，这是伟大的话，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掉。请问惧怕存在不存在？惧怕怎么除去法？只有一个方法，爱把惧怕除掉。我们里面有没有惧怕？有啊，我们什么都怕嘛。上班怕老板，回家怕先生怕老婆，回来怕小孩子，开车怕警察啊，年底怕报税，什么都怕。但我们有东西不怕的，我们什么都怕，就不怕神，是不是这样子？不怕神的，死了再说。但是神教我们啊，爱既完全会把惧怕除掉，而且还把神当喜乐。怎么来的？爱是要长出来的，但神是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慢慢体会，在神里面会感觉到自由的。什么自由？我不知道大家啊，在的爱情生活里面，你们可以自由的，自由到什么呢？什么都可以讲，那也不放心，不会被骂的。你感觉到这个就是爱了，爱里没有惧怕，不要什么都怕来怕去，很可怜的。是不是自由？是不是很好？那我们是不是都很自由？你自己知道。神是真实的。然后他又讲哈，圣灵在我们做见证，证证什么？是为儿子做见证。换句话讲，我们这里面，我们里面有没有生命？有没有神的生命？有啊，千万不要被骗了。第二个，在我们里面比世界更大，谁说的？神说的。神盖了章说的。约翰在年纪大的时候写启示录，那时候被关在拔摩海岛上， 那你想他是不是苦哈哈的？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是不是苦哈哈的？实在是应该很苦啊，被人家冤枉是不是很苦？那你生活里面被神冤枉，被人家冤枉有没有？有，苦不苦？啊，要苦多久？有人以为祷告以后就结束了，那既然是祷告马上就结束，那是患难生忍耐，忍耐怎么生出来啊？啊，靠着那加添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什么样我都知道，处卑贱，处困难，这处这个处是什么意思？就是环境不改变才要处嘛。所以祷告不要一下把那个困难拿掉，赶快让神让你生出该生的，这是祷告的原则方向。好，扯远了。好，最后因信得胜的真理啊，使徒愿从神来的生命与神相交，住在神里面，爱神的生命，这都是连在一起的。他讲的是因信得生的真理啊，这个道理很丰富啊，但是他的讲法不像保罗讲的那么井井有条。那叫保罗把因信称义讲的精彩啊，真是拍案叫绝，这样拍拍手。好，两个问题问大家就结束了。 你要介绍那个解释一下问题吗？ 好，我解释一下一下。好，你有事要讲哈，对不起，已经拖了。 是要分组讨论， 还要讨论啊？好好好，注意啊，这个题目没有答案的，我没有答案，因为我说你觉得吗？那只有你能觉得你要觉得的事情吗？你觉得只有一个原则，就真的，啊，是真的，你觉得那？从约翰一书看，神对你要什么？你不要讲了很大道理，这个没有什么，没有，这是这不需要写个问论文啊。但只问对你要什么？第一个，第二个事情，你觉得哈、啊，做得到做不到？为什么？你觉得你的感觉一下。提到的问题基本上说，你做基督徒做到现在，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没有标准答案。你的答案都是对的，都是100分，只要是真的，都是100分。好，谢谢大家。